oscil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oscil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la don don't be afraid. 开场曲来自海龟先生啊，特别经典的一首歌啊，在各地的音乐节当中，但凡他们去，反正这首《男孩别哭》呢，一定是作为一个压轴曲目的。不过，很想跟你聊的是，在今年的5月21号的这个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日子啊，海龟先生呢发行了一张他们和古典跨界合作的专辑，叫做《死不回头》。在里面其实有好多歌，你很难听出来曾经海龟他们的一些这种影子在里面啊，反倒是更像是一个新兴的乐队去做了一些实验性的尝试，所以。如果说你愿意接受一些他们新的面貌的话，不妨去流媒体的平台上找到这张专辑，叫做《死不回头》。那目前呢，已经不再是付费收听的阶段了，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啊，流量可以免费收听。看看哪首歌你会更加喜欢呢？我会比较喜欢当中的《捕风》这首歌曲啊，可能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概念，放在一个乐队当中的合成，包括整个乐器的编排，会更有一个巧思。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你好，我是思萌。我们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更多你爱听的歌曲。

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动听早一点，音乐早点评。那么最近让我想起来好妹妹这支乐队呢，不是因为他们前段时间发的新歌，而是在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在2022年的下半年、我们这边北京工体的改造也要进入尾声阶段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当年好妹妹一下子走红之后，这样的一支非常小众而又温暖的民谣二人组，竟然能够在工体开启了一个50,000人规模的大型演唱会。当时啊，好妹妹呢，不管是秦昊还是张小厚，也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目标，通过众筹包括那么多人的喜欢和支持，帮他们达成了这个心愿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和你分享，而且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很适合北京，特别适合在这种早晚高峰当中，当你看到车水马龙以及尾灯密集的情况下，很想有一个就是能够飞行的技能啊，就是能够让你一下子回到你所爱的人的身边。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是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想对你说的话。

专属于老北京的一首歌，来自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今年其实好多综艺节目都会让我们重新翻看，或者说去了解很多很多的这些歌手，包括在乐队当中的每一位成员。比如说我提到黑豹乐队啊，还有多少人会想起的是这个窦唯呢？而在今年，如果说你看过了《披哥》《披荆斩棘的哥哥》，包括他们后来的衍生综艺《我们的滚烫人生》之后，可能我再提起黑豹的时候，你会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目前的主唱张琪。虽然说也是一把年纪了啊，但是呢，在舞台上面，包括在整个表现力当中，依然是一个少年的状态。而且你要知道，他在2013年加入黑豹乐队之前，其实还是咱们974北京音乐广播的特约 DJ， 曾经在再早一点2007年的时候还参加过快乐男声的选拔，而后来到现在为止，他在整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的呈现，很多歌曲包括 See You Again 呢、啊，包括还有和肖战的唱的那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重新让我们再次燃起的对于一个可能少年感十足的黑豹乐队的那种向往。我们这次再回到最早的时候90年代吧，再次回到那个 Don't Break My Heart， 那个曾经窦唯和王菲同台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回到最初的那一份摇滚情怀。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了，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点半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时间上，纽约走在加州前面3个小时，但加州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最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美梦里又怎样起后，你终于回过头看我，抱着你幸福的轮廓，连叹息都变得清澈。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终于不那么执着，接受分手时一厢预谋，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我心中也许和 手分手时已相遇梦，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了思念的负担，听不见你们相爱近况，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站在这城市某一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OK， 动听早一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呢随时登录听听 FM 收藏，或者是直接点击收听我们的音乐歌单。 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呢喃着 着沙发，水烟昏花，凌乱头发，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屋檐脚下排着乌鸦，密密麻麻，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仿佛失魂的虫鸣，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不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想过离开，以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害。谁退下才算赢家？ 上他。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仿佛失魂的虫鸣，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不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存在，是因为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害。不想离开，也许尝试过被爱，会开始仰望未来。伤疤就留给回忆吧，放下曾想过离开，却又坚持到现在，熬过了那些疼痛，那些自卑，那些伤害。不想离开，当你的笑容展开，这世界突然填满色彩。接通电话， 我别飞，因你沉鱼落雁而陶醉，扑啦扑啦飞，扑啦追，相随，巴黎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